来敬拜，一起的来思想神的话语。感谢主的恩典，也谢谢教会为我们祷告支持，让我们的事工，虽然在许多的艰难当中，但是还是看到神很赐福，还有很多很多等待我们要去完成的工作。我们这次回来时间很短，今天晚上我们要再次的回到宣教工厂，请大家也继续在祷告中来纪念。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是国家纪念那一些在前线战场上牺牲自己生命的兵士，这一些的一个纪念他们的一个日子。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日子当中，我们其实也想到我们的主，正如刚才黄牧师在祷告中也提到的，就是我们的主也为我们摆上他的生命，也是我们每一周来到主的面前我们都要纪念的。在这样的一个日子的当中，我就想到我们的主在他上十字架的时候，他最关心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属于他的儿女能不能够同心合意。在约翰福音17章，他就把这样的一个心意就表达了出来。所以今天早上我就没有用约翰福音17章来带给大家这个信息，但是我就有感动要分享诗篇133篇。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我请你可以翻到诗篇133篇。那这一篇诗篇你看的时候呢，那边就写作是上行之诗。那从诗篇120篇到134篇，总共有15篇。这15篇呢，如果你看你的圣经的时候，你都会看到它有一个小标题，就是写作上行之诗。这15篇里面有4篇是大卫所写的，所以在上行之诗的标题的旁边他会写出这个作者。然后另外有一篇是所罗门所写的，还有另外10篇就没有写是谁是作者。总共这15篇，有人就在问，为什么叫做上行之诗呢？当你读诗篇的时候，你发现到诗篇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这一种的类型，上行之诗是其中一种。简单的来说，上行之诗呢有7种不同的解释，我简单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7种不同的解释。那第一种呢，就是讲到说这个上行之诗呢是指什么呢？是指圣殿的诗班在登上圣殿的15祭台阶的时候所唱的歌，也就是说也叫做登阶之诗。第二种的讲法，上行之诗是诗中之诗，因为它是上行或者说是最美的诗，这个是第二种的讲法。第三种的讲法，上行之诗这个上行只是一种文学的特征，没有什么一个特别的意义，只是一个文学的特征。然后第四呢，上行之诗的解释呢是指到说站在最高的位置或登上最高的石阶所唱的这个的诗歌叫做上行之诗。然后第五种的解释呢，它是指向说音乐方面的音调，就是说它的音调呢越唱越高然后这个指上行的意思。然后第六呢，上行之诗是以色列人从巴比伦释放归回之后在路上所唱的歌他们长途跋涉千里迢迢的把这整个的路程分作15个阶段，每到一个阶段就唱一首诗歌总共有15首，这个就是上行之诗。 最后一种的解释，上行之师是以色列人的男丁，按照律法的要求，特别是每年三次上耶路撒冷守节的时候，在守节的时候有十五个站所唱的诗歌。那这种七种的讲法，如果你详细的去研究去解释的时候，你发现到每一种的讲法都有它的困难，每一种的解释都有一些具体的困难。比方说目前我们还没有具体的找到圣殿的台阶是15阶梯啊，我们没有这样的一种的文献。另外呢，你看这些上行之诗的时候，你详细的去研究它的内容和被掳归回的事情似乎没有太大的关系。再来，上行之诗的内容也不太支持守节的时候所唱的诗歌的内容。所以呢，你说这些的解释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有一些的困难，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都相信圣经都是神的话，但是在读神的话，如果我们有一些比较清楚的背景的时候，会帮助我们对神的话能够有进一步的这个理解跟明白。因此呢，在这里呢，我觉得还有一种的解释呢，就是讲到这个上行之诗，其实呢刚才有提到说这十五首里面有十首是没有作者。其实呢根据这个的研究，你发现到这十首非常可能是西西家的借作。那我们知道西西家，圣经给我们看到说当时神要取他的性命，但是后来他祷告，结果神垂听了他的祷告。在以赛亚书38章第8节特别就讲到说他要有一个印证，结果这个印证呢就是日影倒退十度，在以赛亚书38章第8节那里提出来。所以呢有好多的一些圣经的学者就认为这十首就是西西家为了纪念神给他的这一种的寿命增添而做出的，而且当时神增添了他15年的寿数，而且这15首的这个的诗篇，据说就是西西家王把它收集起来以后呢，在一些节期的当中，他要求这些诗班员所献唱出来的诗歌。那这样子的话，就比较吻合我们刚才所提的。当然我们也知道以色列人他们有一种的习惯，特别是男丁每一年有三次要上到耶路撒冷。我不知道你们知道哪三次吗？第一次是什么？逾越节，还有祝棚节，还有五旬节。所以一年有三次，至少以色列人他会把一段的时间分配出来安静在主的面前而且一次去呢就是一个礼拜两个礼拜。那今天教会也有一种的做法，在一年当中有一次的退休会其实一次不够应该三次一次有人说我已经受不了了但是我家的小孩特别奇怪，我们家的小孩就特别喜欢去参加营会，不懂是因为受到我们这做牧师的这个影响呢，他一年至少都参加2-3次的这一个营会。所以呢我们很感谢主其实这一个是符合圣经的当有一个时间休息的时候，坦白说如果你去外出去游玩你想一想看还没去之前哇要准备很多功夫对不对要订机票的啦，行程的啦，开车的啦，旅途的啦然后去那边就玩开心的不得了但是回来呢精疲力倦其实你说有没有休息呢？实际上没有休息到嘞。反之如果你去营会去一些属灵的聚会 哎呀，你去的时候的确心灵是很疲乏的，但是经过几天之后，哇，这个电一充啊，后呀，回来好像变成另外一个人一样啊，圣灵充满，阿门。哎，你试一试看，哎，真的是去营会啊，跟去旅游完全不一样。但是我并不是告诉你们不可以去旅游啊，哎，都可以去啊，但是你就发现到这两者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诗篇的背景，就是有这样的一种的背景，就是他们能够用这样的一个的诗歌来纪念，当他们去守节的时候，路上他们思考思想神自己的话语。好的，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诗篇133篇。那我把这三篇的这篇的诗歌，我把它一个主题就合而为一。首先我请大家来看一看第一节，第一节讲到说，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那请你注意，圣经里面讲到看啊，其实在整本圣经的里面，看啊这样的一种的讲法只出现了三次。第一次出现在诗篇133篇，第二次出现在这个约翰福音1:29啊，这个下一个图片啊，再下一张啊，再下一张啊，好的呀，这里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这句话是谁说的？是使徒约翰说的，他指着谁呢？他指着耶稣说的。那这是不是一件非常惊天动地的事情啊？是，使徒约翰就提出来，这是神的羔羊。所以换句话说，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看呐、啊，不是普普通通的看呐、啊。有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很大的布条，大减价，哇，好不好看呐、啊？哇，姐妹们特别看得清楚啊，弟兄们说有吗？哪里？嘿，啊，如果你说哇，这个名车啊，推出名车，推出一个特款的车，一个大布条，看呐、啊，谁看见呢、啊？弟兄看到，姐妹说哪里有？每个看的不一样啊，但是这里所讲的看呢、啊，比我们的这个大布条根本没有办法比的。这个大布条只是一时而已，但是这里所讲的上帝的羔羊，哎，所以可见当诗人这样讲的时候，这不是一件普通的事情哦。再一处的经文出现在启示录1:7，我请大家读一下。来，一二，请看啊，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请问这一节经文是讲看什么啊？看什么？看耶稣基督什么再来？请问这件事情重不重大？惊天动地啊，弟兄姐妹。所以你看启示录说看啊，所以看啊所用出来的事情都是什么惊天动地的。然后呢，诗篇133篇第一节说什么？他说什么？他说看啊，弟兄和睦同居。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弟兄和睦同居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啊？还是你觉得没什么啦，这个都有的啊？但是这里的和睦同居不是一时的咯，啊，不是一天咯，乃是一种长期的见证。弟兄姐妹，你就知道说，原来当诗人这样表达的时候，他就想到说当时这些不同的以色列人，他们分布在各地，但是就到这个节期的时候，他们从各个不同的地方都到什么地方呢？都到耶路撒冷来敬拜神，长途跋涉， 在这一个过去的日子的当中，不晓得他们有多少的经历，在这个过去的日子的当中，不晓得他们经过了多少的辛酸，在这些日子的当中，他们有许许多多的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当他们相聚的时候，他们在主里面能够一起的同工，在主里面能够一起的合一的来敬拜。你想这一个的图画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世人没有能够形容这一幅的图画这一个的重要性。所以他用了一个字，他说什么？何等，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到底何等是什么？应该说笔墨难以形容啊，太美了，太善了。就说你说太美了太善，都还不能够把弟兄姐妹那一种相聚在一起，然后那一种同心，那一种和睦表达出来。所以诗人用这一个何等来形容。我想我们在美国的华人教会啊，是也很特别的教会啊。你发现到我们在教会当中啊，有来自啊世界各地的华人啊，有从东南亚来的啊，他有一些呢会讲他的东南亚的土话啊，潮州人德州人讲潮州话，福建福建人讲福建话，广东人广东人讲广东话，有没有啊？客家人他敢言讲客家话啊，然后还有从国内来的哦，北京来的哇，还有从上海上海人啊又来了啊，还有就是什么从福建的哇，还有东北的哇，全部在一起在华人教会里面啊。现在好了，我们要煮一道菜出来，要煮什么菜 啊很难煮的啊，顺着歌来是少义啊，太甜怎么这么甜呢，太咸怎么这么咸呢，你发现了没有？非常不容易，连选诗歌都难啊。哎，但是感谢主，你发现到当这些弟兄姐妹大家相聚在一起，不分彼此的时候，何等的善，何等的美。阿们。有的时候啊，我注意到啊，一散会一到这个午餐的时候，哎，很自然的哦，哇，他从这个上海来的就上海帮就一起了。哇，这个从东北来东北帮就一起了。哇，所以我有时候常常在教会就鼓励他们，哎呀，当然你们在一起是非常好啊，但是更好的就是大家能够融在一起啊，然后呢彼此能够交流，彼此能够多认识，那一个更加的宝贵。阿们。不相信你试一试看啊，呀，真的是非常宝贵的。我记得有一次啊，在教会有一个慕道友，那个时候发生在国外的事情啊，他就来教会的途中啊，这位慕道友是女的啊，她的这个项链呢就被打劫了，就要来到教会的这个路上，所以她到教会的时候呢，她就哭着进来啊，弟兄姐妹都很惊讶，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以后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啊。当然很快的各种各样的方案都有啊，这个是我们一贯作风啊，不相信你试试看，一件事情发生来到教会很多方案的啊，到最后不管怎么样，大家都决定下一个星期啊买一条项链来鼓励他。结果大家同心这样做，第二星期他来的时候，他发现到他得到一条新的项链。就在那一天他决心信主接受主啊，当然不是这个项链叫他信主的了哈，呀，是爱心叫他信主的。所以弟兄姐妹，你觉得这个宝不宝贵？还有另外有一次啊，也是一位慕道友啊，他来教会参加了一段时间，他突然间有一次家里面发生急事，他就提出说医院提出要求一定要有人捐血来帮助 才能够动这个手术。很快的，当天啊，主日之后报告，即刻下午就好多弟兄姐妹就去输血了，就捐血了。所以当他们这样一做的时候，当时那个慕道友的家人啊，都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他就说：“我们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一点血缘都没有，为什么你们要这样做？”后来他们知道这是出于主的爱，他们也非常深受感动。后来这个家庭也渐渐的归信在主的名下。弟兄姐妹，合一的见证是非常的有力量的。合一的见证就是主所关心的，因为主知道当他的儿女们能够同心合意的时候，这个力量是非常大的。要同心合意啊，我们也知道说这两节的经文也是要提醒我们的。我请大家读一读约翰福音13:34-35来，一二，请。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弟兄姐妹，彼此相爱不是挂在口头上的，是实践出来的，是用行动来表现出来的。弟兄姐妹，彼此相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也确实我们需要做的。有人说在圣经当中啊，这个新约只有一个命令，这个命令是什么？就是彼此相爱。我想我们要彼此相爱才能够建立起这个合一的见证。如果没有彼此相爱的时候，合一是很难做出来的。弟兄姐妹，我想我们在教会我们遇到很多很多的事情，包括你们今天啊要这个换这个地砖。你知道有教会啊，为了要换啊一个荧幕啊，到最后呢教会分裂的啊，你会觉得很奇怪啊，因为我们的教会合一，所以不奇怪。要换什么都可以。所以呢今天进来的时候我就很感恩啊，哇，没有听到任何的怨言啊，没有听到任何人这样说怎么这么不方便啊。啊，我进来的时候我这个惯例啊，我都要先进洗手间啊，诶，但是这个门都封住的啊。结果要跑出去外面又跑进来，又跑去外面又跑进来。呀，我真的是感谢主啊，我们这样做为的是要使到将来能够为主做更好的发展的工作。但是要做这个事情哦，很麻烦的啊。你家有没有换过地板啊？哎，有没有意见啊？啊，还是你家地板到现在都换不成啊？因为意见很多。所以呢你发现到呢，一定要什么彼此相爱才能够有合一的见证。所以感谢主啊，我们继续的努力。那第二方面，除了合一的见证，要有合一的恩膏。请大家读诗篇133:2，这里说，哎，一二七，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弗西，又流到他的衣襟。那这里给我们看到说，这个膏油，膏油是什么呢？膏油是一种神圣的油，在旧约的祭司啊，在旧约的君王啊，都会有这一种的膏末啊，才能够啊这个就职的。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当圣经这样讲，就好比那贵重的膏油浇在亚伦的头上。亚伦我们知道他是大祭司啊，但是讲到说在这个膏末的时候，不单是大祭司，我刚才已经说了，祭司还有这一个的啊，君王也是需要膏末的。你看到这个大祭司下一个图，你就发现到那个图呢，就是给你看到说他有什么呢？他有四排 每一排有三粒的宝石，这个是代表什么呢？这个是代表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而且在大祭司的头上呢，他戴着一个冠冕，这个冠冕上面写着什么呢？归耶和华为圣，归耶和华为圣。因此呢，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膏油从这个大祭司亚伦的头上下来，从这个冠冕去到他的脸，然后以后去到他的胸，然后这个胸呢就有这个的啊以弗德，我们这个叫做以弗德啊，这个象征什么呢？这个就象征说这个合一啊，从哪里呢？必须要从头到脚，也就是说合一必须要从领袖开始才下来，这个才是真正的合一。弟兄姐妹，这一个合一很不容易的。你发现到我们的教会有中文堂，有英文堂，有粤语堂，要三堂在一起的教会啊，不容易。芝加哥你说有多少间教会是有三堂的？不多，但是我们是其中一间。所以这间教会能够在这个三堂的这样的运作里面，能够一起的同心来做建造，实在是上帝特别的恩典。阿们。所以我们真的是看到是神自己的作为，不容易的。很多的教会两堂都搞不定啊，最后剩下一堂最容易啊，大家都讲一种语文啊，很不容易的。你想一想看，你要跟讲英语的这些受教育的 ABC 来沟通，他沟通的方式跟我们的沟通方式完全不一样。他们的沟通的方式是直接的啊，他问你啊，你要喝茶喝咖啡，你说不要紧，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一杯都没有啊。嘿，你自己说的嘛。我们呢，牧师去到你家，你问牧师，牧师你要喝茶喝咖啡啊，没有关系，没有关系，等一下茶就出来了。嘿，你看完全不一样啊，你说是吗？啊，所以你发现到这个完全不同的。还有讲粤语的，哎呦，粤语的很直的，讲话直直的。这个讲中文的比较不一样，比较含蓄一点啊，所以你就发现到这些都是什么文化。所以这些文化你说要一起啊，同心啊，哇，你是光是慈智慧哦，不容易哦。我不知道他换这个地砖摊了多久啊呀，我都经历过。哎呀，教会扩建，哎呦，其实那个扩建本身很快啊，我以前侍奉那个教会，我真正扩建很快，但是呢要准备那个扩建啊，好几年哦，就是这样。但是不要紧，这个就是沟通嘛，只有这样子呢大家感情才可以培养嘛，啊，也很好啊，大家一起培养。所以弟兄姐妹，你就发现到你把这个讲到亚伦，他这个膏油膏在头上就流到一襟这样下来，给我们看到说这个的合一啊非常重要。不但教会如此，家里更是如此。我家三个小孩，哇，后来我就学习到什么时候我们要采取一些行动的时候，我们夫妻不同心啊，哇，他们三个眼睛就明亮了。我们两个在那边，你觉得这样，我觉得不是，哇，他们三个就眼睛就明亮了，就觉得哎，你们还搞不定哦，我们应该比较可以过关了啊。所以我们都学习到不要在孩子的面前啊，我们有不同的意见，哎，这个都是要学习的呀。后来我们说啊，暂停，我们先两个进去房间讨论了，以后出来才公布啊，这个到底措施应该怎么样呀。你看合一很重要，非常重要呀。当然如果我家三个小孩他合一起来要投票，我们也很糟糕，所以我们他18岁以下是没有的好投票的 按据国家的立法，所以18岁以下是听父母的，所以特别我们是喜欢吃 Chinese food 中国餐的，哇，给他们投票天天都是麦当劳，所以这个不行的啊，所以18岁过后 OK 了，他现在天天就吃麦当劳我们都不管了，不管了呀。所以呢，这个合一的恩膏，还有就合一的敬拜，第三节我们看看第三节，第三节讲到说啊，这个下一个好，下一个，哦，对不起，我跳过了一个啊，没有关系，可以跳一下那个下一个，因为今天那个遥控啊，有出的状况，下一张好不好？下一个啊，我跳一个，哦，对不起，回去刚才那一个，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搞乱了，请你回去啊，好，我们读一下这个啊，约翰福音17:20-23的，好不好？来，一二起。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那这是耶稣基督在克西玛利园被抓之前啊，大祭司的祷告。你可以看到这短短的几节的经文，整个的重点是什么呢？就是合而为一。他提到谁呢？他提到那一些信徒，他提到将来要信主的那些的信徒。主耶稣已经一早为我们祷告，而且这个祷告的一个重点就是让信徒能够合而为一。然后再看其他的经文，腓立比书1:5，那其他的经文给我们看到这个合一或者合意啊，其实所要带出来的就是同心。腓立比书1:5，这里讲到什么呢？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腓立比的教会是一间很蒙福的教会，我们常常说这间教会是一个喜乐的教会，因为这一间教会从开始到保罗写这一封书信的时候，至少16年的时间，他们领受了这个福音，他们就继续做福音的工作，而且继续不断的兴旺。那这一点呢，我在中国的教会是看到，特别国内的教会看到很多的啊，有的时候我很惊讶啊，今年到他们当中的时候只有100人，明年再去他翻了一倍，有时候翻了2倍，哇，真的我就感觉到怎么会这么坏啊。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同心合意。所以我发现到今天也是如此，不过今天呢，我觉得很可惜的就是当中国的这个经济越来越好的时候，第一线和第二线整个的福音工作都慢下来，现在是第三线和第四线的这个国内的事工发展的还非常的不错。意思什么呢？意思当一个地方富裕了，当一个地方生活好了，条件好了，很奇怪的这个意见就多，我不知道为什么啊。然后呢，人的这个知识也多了啊，然后呢，受教育程度也高了，但是就发现到教会反而就停顿了，所以这个是很可惜的啊，或者说应该是说慢下来了啊呀。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真的能够学习腓立比的教会啊，能够继续不断领受神的那个福音的托付，能够继续做福音的工作。然后再一个经文，在马太福音18:19啊，圣经说，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你看，又再次的讲到同心合意。好，再一个经文，这个只祷告，然后这一个是什么呢？ 使徒行传第二章是讲到同心合意在主的殿中啊，当他们在同心在主的殿中的时候，下面的经文告诉你什么？主把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来到教会，每一个星期我们都可以宣布有人信主，每一个星期都有人信主，每一个星期都有人信主，你兴奋吗？我很兴奋。所以如果要做到这一点，最基本的要做的就要同心合意。所以这个教会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就是这样子，主把得救的人数不是每一个星期哦，天天加给他们。再一个经文，哥林多后书啊，那边也是讲到说，当保罗在处理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发现到这个教会最后最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同心合意，要他们和睦相处。这个是保罗在他最末了的时候处理了种种的问题之后他所带出来的。弟兄姐妹，同心合意的高牧使到教会能够被主使用。最后我们来看一看第三节，就是合一的敬拜。我请大家读一下，来，一二七。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 有耶和华所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福。那这里给我们看到这个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那黑门是在以色列的北边，海拔9000尺之高啊，常年积雪。但很多时候呢，当热天的时候啊，它这个雪呢融化了，就流到山下，以后呢蒸发成云，最后呢就把在这个云呢在北边啊，因为他们的雾水比较重，容易呢常常有风一吹就吹到的南方啊，吹到的南方。在南方呢有什么呢？南方就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本身就是海拔2000多尺高。给我们看到说在耶路撒冷呢有一个地方叫做锡安山，这个锡安山种了许许多多的果树。很奇妙的，这个果树呢往往所受到的滋润呢就是从黑门山那个甘露呢因着风这样吹过来所领受的那个甘露，使到滋润了这些的果树。你发现到从黑门山到锡安山有多远呢？有1000英里。很奇妙的，神借着这样的一个比喻给我们看到什么呢？给我们看到说我们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要成为其他人的祝福，我们要成为黑门的甘露。弟兄姐妹，我们要成为黑门的甘露。有一个弟兄，他的家庭里面婆媳常常相处不好，他发现到他就好像三文治夹在中间啊，一边是妈妈一边是老婆，所以呢很难。后来呢他有一次祷告，神给他一个看见，哎呀，这个祷告下去太好了，以后他有一个方案，什么时候太太讲妈妈的不好，他一定找出妈妈很多的好处来抵抗对抗他那个不好。最后呢这个太太哑口无言，什么时候妈妈在讲太太的不好，她就会提出太太的许多的好来抵触她这一个，直到她妈妈哑口无言。长期下来奇怪，他们彼此间都看到他们的好处，现在他们相处得非常好。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种的困境啊？很多时候我们都夹在中间，但是我们很容易就 take side， 很容易我们站在一边，站一边就惨了啊，两个攻一个，哇，那个更生气啊。所以呢求主给我们智慧，教会也是一样。你发现到很多时候一个决定没有绝对的，但是呢你发现到如果大家能够同心就好办。我想你们也知道芝加哥的教会特别请主任牧师啊，发生很多风波的啊，最近有一些教会差一点就分裂，就是请主任牧师的事情啊，教会里面分成三派啊， 一派支持，一派反对，一派中立，所以都有。啊，你说同心，同谁的心呢？同耶稣基督的心。你发现到我们今天讲到说要成为别人的祝福，圣经讲到说啊，锡安山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你就发现到这个耶和华所命定的福是要把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都放在一起，一起来到主的面前，不分彼此的。但是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要谦卑下来。为什么要谦卑呢？因为合一的拦阻是什么呢？我们看看合一的拦阻，我请大家读一下啊，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一二起。因为凡世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其实许多的不同心不外这三样：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肉体的情欲很可能就是他自己本身有想到某一方面的这种的利益啊，眼目的情欲可能他看到一些的事情，今生的骄傲可能他自己觉得他的意见最好，别人都要听他。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效法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利园的那一个祷告，不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啊，这句话不容易讲，但是我们都要学习啊。再一个经文，我请大家来读一下以西结书十一章十九节一二起。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他们肉心。求主赐给我们肉心，当我们有一个柔软的心的时候，我们不但容易跟人家相处，我们更容易听到神自己的话语。求主帮助我们，求主赐福我们，让我们的教会继续走向合而为一的道路。当我们教会继续要往前走的时候，我想这条路我们必须要来到主的面前，彼此的相爱，更是呢要放下自己，要有一个柔软的心，一起的同心同行。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你用自己的话来提醒我们。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的不足，巴不得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日子里面，我们再次的纪念我们的主怎么样为我们摆上，我们再次纪念我们的主在你上十字架的时候，你最关心的就是我们能不能合而为一。求主帮助我们，让你的教会在这里树立旌旗，让你的教会在这里为主打美好的胜仗，让你自己的教会在这个地方给主更大的荣耀。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